救。在北部，由于输电站受损，至少三座大厦电力中断。天气方面，一股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华南沿岸地区。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有一两阵微雨，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离岸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四和星期五早上较凉。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现在的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 71%。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系报26,949点，跌41点，总成交金额679亿7千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07点，升5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677点，升50点。跟住系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新上市嘅阿里巴巴报187.8，腾讯控股335.2，跌3.6，美团点评101.1，升2.8。雅高控股系报7毫，系升咗9仙。友邦保险79.25，系跌8.5。中国平安90.9冇升跌。盈富基金27.15冇升跌。建设银行6.43，系升咗3仙。中国铁塔1.64，系跌咗2仙。中国移动61.95冇升跌。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28，英镑10.093，瑞士法郎7.854。澳元5.311，加元5.883，新西兰元5.028，欧元8.6215，每百日元对港元7.18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9.84。日经平均指数报23,373点，升80点。港金现价报13,590元，跌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56.6美元，卖出1,457.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首先同你讲九龙区嘅封路啦。咁九龙区封路方面咧系有变化噶。最新嘅安排咧就系红磡海底隧道来回方向、康庄道嘅来回方向，以及七行道南来回方向唔可以转入畅运道。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唔可以直入畅运道。红隧而家咧系仍然封闭啦。坚拿道天桥去湾仔交汇处方向嘅龙尾喺桥面灯位。东区海底隧道港岛过去九龙东行嘅龙尾喺海丰园。东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就排到去观塘绕道，接近丽业街。附近的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茶果岭道那段是挤塞的，而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翠屏道那段都是慢车，龙尾就去到接近定富街。港岛的路面情况方面，主要就是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跟住维园落桥位那段车多挤塞，龙尾城市花园。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准时出粮是雇主的责任，拖欠薪金的最高刑罚是罚款35万同监禁3年。如果在公司董事、经理或有关负责人同意、纵容或疏忽下欠薪，他们都可能要负上相同刑责。如果明知没能力出粮还继续雇佣员工，都是犯法的。拖欠薪金属违法，准时出粮应尽责。劳工处查询热线2717-1771。 头饭汁令上，冻柠茶小兵酒田菜心全酒。 哇，敏儿你都食得几刁钻嘅噃？ 唔系啊，落单讲多句啫，佢又清楚煮，我又放心食。 不过如果啲嘢咧上咗嚟太油腻、太咸或者太甜，咁你会点啊？ 如果真系太过分嘅，我会叫佢换噶。 咁唔怕麻烦咩吓？ 麻烦？麻烦得过病咩？ 卫生署策动，香港电台全力支持健康香港2025。 咦，老公，部抽湿机抽得咁慢嘅？ 系、哦， 哦，根据说明书讲，个隔尘网系要定期清理噶。 仲咁多电器插埋落同一个拖板度，好易负荷过重噶、哦。 系啊，其实电器会有损耗，最紧要定期揾个有经验嘅电器师傅保养同维修，咁先够安全。上机电工程署网页 emsc.gov.hk 睇下啦，勤保养，安全用 ，Action！ 成日讲这个世界没话没了边个不得，其实在音乐的世界里面没了他们真是不得。 如果没有你，日子怎么过？ 骚动音乐，没了你不得。 难得请个嘉宾咧，佢好似上嚟 interview 咁样噶， 系啊， 俾我哋 interview， 即系面试嗰种 interview 啊， 好多好多嘅资料啊，同埋即系好丰富嘅经验。 系啦，嗱，但系今日呢一个嘅岗位咧，喺呢个音乐工业入边咧，应该好多 artist， 其实每个 artist 都要同佢合作，因为由出道嘅时候咧，首先你要影嗰辑相咧， 系， 即系都要同佢哋有关，因为佢系一个摄影师嚟。 系 ，Hello 阿星你好啊 ，Hello 大家好啊， 当然上身嚟咧就等你晒一晒啦，睇下即系有啲乜嘢嘅，你都打咁多 portfolio 上嚟啦， 唔可以斋讲噶嘛。 最近期的一个 project 你做的跟攝影有关的是什么？因为他现在做很多东西、 我现在做很多，我最近期就刚刚完了一部电影的劇照，是是叫做一秒拳王， 是哦，恆仔執到那套， 是啦是啦，还有周爸爸， 是周国 贤，还有明晶，是对歌手， OK， 那之前呢，即譬如你看是安仔啦，程彦安啦，他出碟有个 making of 又是你做的啦， 是刚刚就是直碟本 源，是本源啦， 是啦， 那然之后他跟 CO3 的渊源是比较深一点的， 是 因为先前譬如练肉健身室又是你执到的啦 ，MV 系 系啦，咁另外仲有好多唔同嘅 project， 我哋一阵间慢慢再讲下。 好啊，好啊， 咁样。都想问你几时正式系即系成为一个叫摄影师噶？有志向成为一个摄影师噶？ 其实我系中学嘅时候开始就好中意影相嘅， 系 咁嗰阵时都冇谂过要唔要做摄影师嘅，即系中意影相就兴趣嚟嘅啫。 系 咁去到大学。雖然是讀攝影啦，咁但係畢咗業嘅時候都唔想做攝影師嘅。我係特別話我係唔想，因為我覺得出到嚟做咧，你知 commercial 嘅嘢就會磨滅咗我對攝影嘅熱誠， 我嘅藝術性。 係啦，咁我覺得哇，咁我對一個客要咩要咩就做咩，咁唔好啦就唔好嘅，好決絕嘅。咁但係之後有好多唔同嘅原因啦，亦都見到市面上面好多啲唔同嘅相就係、是、嚇點解啲咁嘅相都出得到街嘅？即係咦呢啲咁樣嘅，咁原來我都覺得我初初覺得自己好無聊嘅，咁、但望完即係可能有啲 CD 嘅風套啦，有啲 MV 就哇，不過原來 quality 可以去到一個咁樣嘅位嘅，咁如果係咁，我都可以出嚟做啦。咁我就諗，喂、哎，咁呢個都係其中一個我會不如出翻嚟啦做嘅原因咯， 係。但係你出到嚟嘅時候會唔會嗱？因為你站在一個觀眾嘅角度，你就會有頭先嗰啲 judgement 啦。咁但出到嚟嘅時候就變咗你要面對嗰啲可能係 fans 啊， 係啊係啊 觀眾啊嗰啲，有冇另一種嘅壓力嘅咧？其實 又唔會嘅，因為都幾高興嘅，係揾我去合作嘅唔同嘅單位都會係即係覺得睇中咗我一啲作品某一啲嘢，然之後就希望可以將嗰樣嘢去發達去做。咁所以我就都幾自由去。做即系嗰啲唔同嘅 project 咯，会系。 O、okay, K， 你正式第一次同系歌手合作系基于边次？ 第一次嘅话系2015年，当 C All Star 做一个嘅艺术嘅展览，叫做 Painful Revelations， 咁系一个艺术嘅展览嚟嘅，我就帮佢哋四个去做一个嘅 portrait 啦。咁、那個事源就係因為即係、就是、我嘅攝影老師 Julian Lee， 咁佢喺離開之前咧，佢就話過想同 CL Star 合作嘅。咁但係然之後都趕唔切啦，即係雙方都見面都錯過咗。咁、所以最後佢 cancel 走咗之後，隔咗一年、我就覺得啊，好似係時候幫老師完成呢一件事，咁所以嗰時就好冒昧嘅，跟完全唔識行內所有人嘅，咁我就揾朋友，喂有冇人識試學生，我有興趣想即係幫老師完成呢一件事，咁然之後咁嗰邊又聽到之後就即刻就應承，咁就開始慢慢就開咗呢道門啦，開始。 哦，但係同歌手嘅合作，即係譬如你之前影嗰啲係影咩？即係普通可能人像嘅， 係啊，人像啦 ，art 嘅嘢啦咁樣。 但係如果真係同一個 artist 去到合作嘅時候，有冇嘢需要調節㗎？ 有㗎，即係你 煩唔煩嘅啲人， 因為你如果想同普通嘅朋友，又或者街邊人去影嘅話咧，件事會你會 handle 得多啲嘅。但係當你同一個嘅 artist 去合作嘅話，佢哋嘅主導性好強，佢哋好清楚自己要啲乜嘢嘢，甚至會傾下嘅時候，公司又會再加多把嘴，佢哋需要點樣樣係啦。咁然之後突然之間就可能係淨係我同個歌手傾開嘅嘢，就變咗有第三個、第四個、第五個人就加把嘴埋嚟。咁然之後你要開始協調呢一件事啦，咁就變咗冇咁純粹。成件事 會，但我想問，如果公司同埋佢本人以為嗰樣嘢其實唔靚咧，你要點樣去同佢 說服佢？ 係啊，或者服從咧，即係好難服從呢啲、 哦。我會一開，我會喺好適當嘅時候將唔同嘅 key personnel 就拉埋一邊。喂，咁真係唔係好得喎，即係我會直接講嘅，即係當然我唔會兜口兜面喺個會上面講啦。咁但我就會講，喂，其實咁樣樣嘅話，你哋未必會想要呢個效果，同我出到嚟嘅效果未必會係預期嘅。咁不如我哋試下轉少少啦，即係盡量 twist 得就過得去就過得去，就慢慢就太就扭過啲就轉走個行道。 哦、OK， 但係嗰次會唔會即係第一次同 CL Star 合作，會唔會令到你多咗啲信心？就係、是，咦唔係，真係可以 explore 下呢一個嘅方向 as 你嘅 career 喎，咁樣咧？ 會有㗎，同埋因為嗰一次嘅自由度都幾大嘅，即係例如話嗰陣時我係幫佢哋要諗曬所有嘅衫褲鞋襪啦，所有嘅 hair 啦 makeup 啦，咁佢哋對於CL Star 佢哋經理人對於佢哋嘅形象都會有啲 concern 嘅，即係會唔會唔好要啲攣頭髮啊？會唔會出到嚟個樣好似好 cam， 即係會有啲即係驚嘅，佢哋總係會驚，因為佢哋唔敢試好多好爆炸性好新嘅嘢。 因為公司佢哋行乖仔㗎嘛。 係啊係啊係啊，咁然之後咁 而家就越嚟越你睇下陳建安個人脫星咁樣。 咁但係之後佢哋又竟然試完曬啲妝又OK 喎，佢哋又咁，即係慢慢就原來我都可以繼續俾多啲 input 落去，嘗試俾佢哋睇下，即係佢哋覺得唔得喎，你知唔其實都可以試下嘅，你望咗先啦，我做啲 demo 俾你望下先咁。咁佢哋之後就覺得都 OK 喎，原來都冇佢哋想象中咁 negative， 而個效果都幾好喎，不如試下再高貨再試多啲啦咁。咁就反而就壯大咗個心就，喂原來我想做嗰個 vision， 大家係會中意嘅，會認同嘅，咁我就不如試下再掉多啲嘅 creative 落嚟啦。 咁但係譬如一個攝影師，其實你開頭譬如你要度一個嘅方向嘅時候，其實你哋要做嘅嘢有啲乜嘢嘢？ 因為我一開始嘅時候，我會問咗究竟你想呢輯想做啲乜， yes. 而係好多人做 project 或者公司佢哋冇諗清楚， 瘦咯。 即係話要型咯，要靚咯， 即係想要啲乜話影相收咯。 咁我就話啦，咁你究竟你呢一輯係因為你可能跟住有新碟，你想有新嘅 image 啊，定係你會想喺 marketing 上面有啲乜嘢嘅用意啊，或者你想俾個耳目嘅新嘅感覺啊？咁我要 base on 一開始最 basic 嘅 direction， 我先至可以做到嘢落去。而家有好多 project 佢哋係甚至可能我問嘅時候就係喎，我哋要諗下其實呢一輯相或者呢條片要做啲咩嘅咧咁。 好嘢。 係啦，咁我就話，不如我哋傾咗最簡單嘅呢個嘢方向先，知道咗啦，我哋先至再諗中間，無論係 narrative 啊，衫褲係咪有冇 sponsor， 即係甚至 marketing 上面啊 ，PR 角度需唔需要有啲 adjustment 咁咯？我做法係咁嘅， 諗到咁闊㗎，係 project manager 嚟嗰呢單嘢，其實可以係。 咁但係即係如果你假設啦，我之前幫阿安仔做練咗件新衫，咁我就諗啊，究竟佢當時就未脫啦，咁我就諗啊，咁係咪需要即係你作為一個， 你應該係起點嚟㗎嘛？佢脱嘅起點嚟㗎，其實 係啊，咁我就話啦，我話你個 music video 都要有 talking point， 你都要有 selling point 噶嘛，咁你 sell 啲咩先？即係 sell 歌係必定有嘅，咁但係而家我哋已經唔係聽歌係睇歌㗎啦，好多時候，咁有啲乜嘢嘢會半碟上你呢首歌咧？咁就諗啊，好咯，不如試下就係、是、既然都操得咁好啦，不如我哋就喺呢一首歌嗰度就 show off 啦。咁我同個經理人講就話，我哋可唔可以將個 selling point 放喺度？咁仲要好刻意地就係喺成個 music video 頭開段咧，都係隱隱約約嗰啲嚟嘅，係去到最尾我先至 review 就係、是，哇！真係練得一身嘅肌肉啦，咁即係都。 有個即除咗 narrative 仲有 marketing 上面嘅安排，嗯、即我要引你睇曬我成條片，即我都有呢啲咁樣嘅導向嘛。 滴著汗水，專心一意，擴大我胸襟，毛巾濕，淚水先乾透，自信方可再生。虐待自己一般不会扭转人生，不过举过扶不起的踪影是某种发奋，太多怨恨何妨来炼狱舌粉，用身心虚脱来换步像青筋，记起你便回来除掉恋爱瘾，连多倦了望镜自知不忍真会成健身室里的早晚上，谁会怕苦被撇下这请自顾，魂飞散都要砌好身体一副，换个形象健身主顾，日子将有功感会挥肉，挨够痛苦就免疫你的呵护，强大都没需要被搀扶，而除你谁人会危危乎？ 我想知啦，即係譬如剛才你講，譬如陳建安係一個例子，就係佢好 expressive 嘅，即係佢個人好我唔介意去展現自己嘅一啲嘅成果啊，或者一啲嘅付出咁樣。但譬如有啲 artist 可能佢會比較係怕醜啲嘅，或者佢會比較內斂啲嘅，咁同佢哋溝通，你又會有另一種嘅 challenge 咧。 咁啊，而好彩嘅就係我接觸嘅 artist 入邊都唔係好多個好怕醜，因為做得 artist 你都好難好怕醜嘅，真心我有覺得。 新人當年就可能會多， 係啦，咁但係如果真係遇到啲怕醜嘅對象嘅時候，我就不停咁同佢傾偈，做咗朋友先。當佢一舒服咗嘅時候，其實就成件事就好自然啦。如果當你即係突然之間有好多啲同行都係嘅，突然之間個 artist 入到嚟埋鏡影相，佢又唔知做乜，然之後佢又唔知道成個感覺要做啲乜嘢嘢，咁就會好生硬咁。 所以你係嗰啲好清晰有個指導性㗎啦。即係嗰啲咩嗱，有因為有幾種你都俾我都俾人影過相㗎啦。咁有好多我哋接觸過有好多唔同類型嘅攝影師嘅 style 㗎嘛，即係佢有啲同你溝通嘅方向就係嗱，企咗少少，有啲笑啲，大笑啲，可唔可以俾多啲笑我？即係咁樣嘅，係啦，有啲就虛無縹緲嘅。最驚嘅要型啲， 型啲真係想靚啲。 同埋龍哥睇遠啲咁樣，睇遠啲，睇去邊度？你而家放得個白領尺咗。 但你嘅溝通嘅 style 會係邊類型 嘅？即係通常如果例如話影相呢啲咧，我一定會我會預先一日揀定個 playlist 嘅。 係。 咁我會現場嘅時候就會 loop 個 playlist， 即係例如話嗰一日要影一啲比較即係可能係 emotional 嗰啲嘅，咁我就會揀一啲相對嚟講 moody 一啲嘅音樂。咁佢去到嘅時候，我甚至可能 lighting 上面較暗啲，咁變咗我可以即係開住個冷氣，然之後 set down 佢喺個 set 入邊。咁然之後我就話我而家俾你試下自己 free flow， 你可唔可以表現到啲咩嘢？咁因為我哋影相唔需要收音啊嘛，咁所以就啊，當你有啲咩嘅時候，我會再 adjust 你，你可唔可能要俾多啲面口我啊，轉左轉右啊，即係俾少少 adjustment 見到 camera 嘅。咁但係中間我俾多啲位佢自己去發揮，因為其實每一個 artist 甚至每一個人佢都係能夠去 express 嘅，只不過係可能係如果你有好多人望住佢會怕醜，佢亦都未必可以咁快脆就放低自己嘅 guard， 咁然之後慢慢即係你要用好多唔同嘅方法去誘導佢能夠俾佢去 express， 因為我哋刻意放一啲 emotion 落佢身上面咧係唔 work 嘅，咁所以我哋就要引導即係傾偈啦、音樂啦、燈光、氣氛啦，甚至有啲時候可能要點埋香薰啦，即係營造到成個環境。 flirt 佢係冇乜分別。 我覺得係 好似個約會咁樣嘅， 嘥好多心機為咗追到佢。 即係我覺得每一次我影相嘅時候，我都需要去喜歡俾我影嘅嗰個人。因為如果我係抱住一個我好憎呢一個人嘅心態嘅話咧，我係唔會影得到佢靚嘅。即係我唔係話要好 typical 嘅 pretty pretty 啦，而係就算你一個人唔係好好標誌都好，每一個人都有一個靚嘅角度嘅。咁當你真係同呢個 connect 咗，你 sort of 中意咗呢一個人嘅話咧，即係嗰個 moment 嘅話咧，你就可以捕捉到佢可能真係咁啱轉過嚟，或者佢笑一笑，甚至係可能係好尷尬嘅嗰一下，可能就會好好睇啦。咁我會令到我自己用盡嘅方法就係、是、逢親啲 project 之前嗰個禮拜我就要狂煲佢嘅歌啊、碟啊、睇佢相啊、睇佢嘅新聞啊，有冇啲八卦嘅，即係我會代入到如果我係佢朋友嘅話，究竟會點樣同佢溝通呢？會做多啲準備功夫咯。會 最令到你愛上嗰個 so far 合作過嘅單位係邊個？ 哦，真心呢個係安仔喎。 都是陳建安， 真是陳建安，因為我覺得有很多的歌手會當出來影相會是一個 job， 佢會做完就算，佢會係嚟到嘅時候開著嘅掣，然之後走嘅時候刪咗個掣就走，咁係。生咗個仔之後，就好似同呢個係完全唔識嘅。 哦， 但係安仔佢係會由頭到尾，即係會 keep contact 啦，會一直佢同埋佢 on set 其實佢係一個好 expressive 嘅人嚟嘅。係，一個攝影師最驚就係唔能夠 on set 拉到佢嘅嘢出嚟，而安仔係會滿瀉咁湧到俾你，你叫佢喂收翻啲啦，咁你就可以好容易攞到啲好好嘅嘢啦。即係你唔需要再花時間去令到吹谷佢嘅 emotion， 咁佢係一個好 expressive， 同埋佢一個好過分嘅位置就係佢係一個都係一個好完美嘅人嚟嘅。咁變咗嚟話一次同佢影相咧，我哋夜晚食完飯七點幾開始影，咁通常一個 section 可能頂盡三個鐘嘅啫嘛，咁然之後影咗三個鐘已經攰嘅啦，我都 黐線，你同我影十五分鐘我都攰啦，大佬啊！ 即係我都已經攰啦，何況係咁然之後仲要係嗰陣時影到凌晨三點幾，咁仲影緊，我就話啦。哎、其實咧，我揸住部相機都攰，不如我哋停啦。咁佢話：，不如我再俾多個你，即係佢好想係不停咁令到成件事好完美、好 perfect 嘅。即係當你有一個嘅 artist 係能夠可以去好去到嗰個位，呢一個 artist 就係你好想合作嘅人啊。而安仔係我即係見過嘅，我好想同佢合作嘅。 哇！但係其實揀相都係一個，即係你就咁聽啊嚇。即係假設陳景都同你嘅合作，由夜晚七點影到半夜三四點啊，咁你加埋可能有千幾二千張相咁樣。 你嘅相啊，再多啲都有啊。 揀相係咪對於你哋嚟講係一個非常之困難嘅一個過程？ 揀相係比影相更加討厭嘅，我認為。因為揀相有兩個情況嘅，一個咧就係你冇相好揀。佢俾唔到嘢你，心死啦，交唔到功課，影咗咁多張，影咗成千幾張，佢都總係會同我撳掣，佢又會眨眼，我撳掣佢又眨眼，即係都有呢啲人噶嘛。咁第二個 case 嘅話咧，就係即係佢有好多好靚嘅相，我可能淨嗰個 collection 我淨係 show 得三張嘅啫，但你俾咗三十張我唔捨得唔要。 咁而家有到好就係啲 artist 有自己 IG 啊，咁你自己發啦嗰度。 係啦係啦，即係我啦呢個就係即係我哋會 official 用嘅，其餘呢個即係睇咩途徑可以發放埋，即係大家都會可以見埋街嘅多啲 exposure。 眼角流有水花，耳际又有笑话，犹如在扫吉他，扫过没生小马，快慰谈何代价，冰块做琵琶，添一口醉掉更好，以青春作誓词，悠然共舞，不看地图，天气极美好，避开绷紧的脚步，我跟你，你跟我，始终从来未老，这里常有我，你我又似最初。更多，中在仰在醉在掩在事实绝在更多，你在爱在每日每夜那份蹉跎。我们扎地有声，我们迈步有风，我们额上有花，我们同途作证，我们脸上有光，我们路上有火，我们就是有种，我们同途作证。掉进神秘海滩如何？到马路去野餐，留有夜很灿烂如何？这欢乐也用完，总会有跌倒，当欣赏宇宙对赌，以青春作誓词，悠然共舞，始终都给许到。天气未算好，谁人一生给我到？我跟你，你跟我。从来未老，这里常有歌，你我又是最初，肯见时间的爱，使法术更多，救我们任性魔，只快乐的光，吃着喝着盼着叫着 在每日每夜哪怕蹉跎。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三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政府宣布因为示威活动而遭破坏、封闭超过一个星期的红磡海底隧道，听日清晨五点重开。红隧全部四条行车线都可以恢复通车，警方会视乎情况在清晨五点逐步开路。所有收费通道包括七条自动收费、九条人手收费通道可以同步开放如常运作，但是电子收费系统未能够完全修复，所以未能够以信用卡付款，但是仍然可以使用八达通。红隧两旁的巴士站亦都可以重开，所有经红隧的巴士线听日可以恢复行驶，而特别免费渡轮服务将会服务至星期五。政务司司长张建宗表示，各个部门超过800人自上个星期四傍晚开始不分昼夜抢修，在今早确定红隧安全，决定重开。浸会大学校长钱大康宣布出年任期届满之后退休，说自己已经到了退休年纪，希望能够退位让贤，强调同近期的政治环境无关。上任四年多的钱大康在发给浸大师生的电邮中形容，在浸大的日子工作充实，是人生中一段难忘的岁月，又说因为社会动荡不安曾经考虑延期退休，但是遭到家人反对。他说同学、同事和校友在面对分歧的时候表达方式纵使是有不同，但是信念相同、目标一致，比浸大人感到自豪。在未来一年仍然有很多未完的工作，期望得到浸大人的支持和鼓励。他又说第六任校长的招聘工作已经开展，会尽最大努力给下任校长能够在良好的基础上带领浸大继续向前发展。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回应区议会选举结果，她说市民已经发声，不希望再乱下去，希望香港回复安全城市，市民如常生活，齐心协力为经济困难和民生一起工作。对于民主派大胜，林郑月娥说过去五六个月社会的暴力不断升级，今次选举见到不少市民希望透过投票展示对暴力的不满，希望回复平静。至于修例引发的诉求，他说已经宣布正式撤回修例，目前最重要是尽快启动他提出的四项行动，包括同社会对话、分析动荡持续的成因，并且是提出解决方法。林郑月娥又表示没有被中央要求就区选结果问责的指示，承认今次选举变成对政府不满，建制派当然受到影响，政府会继续同不同建制团体合作。被问到会不会让步就近月的事件进行调查，他说正是参考英国等地的经验成立独立检讨委员会，检视原因，找出问题，向政府作出建议。 香港邮政将会在12月5号发行新一套的邮票，邮票将会以经典漫画《老夫子》为题，推出包括一套八款2元的邮票，正式首日封一款10元的小型章，以及一款20元小型章等。香港邮政集邮推广高级经理李振宇表示，老夫子漫画陪伴香港几代人成长，漫画反映香港地道文化，邮票以漫画为主题可以带出本土特色。李振宇就表示，首次在邮票背面印上漫画人物图案，增加邮票的收藏价值。而一套8枚的邮票上每款印有单字标题，组成口语标语，行街睇戏食饭几美，配上香港景点同地标作背景，带出香港市民的生活态度。他表示，市民可以在12月5号在各个邮政局购买。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有一两阵微雨，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离岸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四和星期五早上较凉。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现在的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系报26,965点，跌28点，总成交金额7,428,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07点，升5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677点，升50点。跟住系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新上市嘅阿里巴巴报187.5，腾讯控股334.8，跌4蚊，美团点评100.3，升2蚊，雅高控股系报6毫，系跌咗1仙，友邦保险79.55，系跌咗5.5毫，中国平安91.15，系升2.5毫，盈富基金27.2，系升咗5仙，建设银行6.42，升2仙，中国移动61.9，系跌5仙，中国铁塔1.64，跌2仙。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28，日元108.98。瑞士法郎0.998，澳元0.678，加元1.331，新西兰元0.642，人民币7.035，英镑对美元1.289，欧元对美元1.102。日经平均指数报23,373点，升80点。港金现价报13,590元，跌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56美元，卖出1,456.1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同大家讲隧道方面的情况，现时东隧来回方向都是有车龙的，东隧去港岛方向是挤塞，龙尾去到观塘绕道近住观塘码头，东隧去港岛方向现在龙尾去到观塘绕道近住观塘码头，反方向东隧去九龙东行龙尾长了，排到去和富中心，东隧去九龙方向东行龙尾去到和富中心，而在将军澳道落回去观塘道方向都仲系慢车，另外咧喺九龙区嘅伟业街啊，去翻油塘方向都系慢车嘅，龙尾排翻去丽业街、伟业街咧，成条啊去油塘方向都系慢车啊，而家龙尾去到丽业街。在港岛方面，东区走廊方向湾仔近住就是东区走廊去东行去湾仔方向，现在龙尾就去到和富花园，就是龙尾去到和富花园的。另外在九龙窝打路到去沙田方向律伦街一段都是慢车，观塘到油塘方向和去东隧方向近住都是慢车，龙尾就去到定富街。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S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2成日讲。这个世界没有说没了边个不得，其实在音乐的世界里面没有了他们真是不得。 如果没有你日子怎么过， 骚动音乐，冇咗你唔得。 嗱，我哋頭先講咗好多咧，就係、是、我哋今日嘉賓阿星啦，咁就係嘅即係攝影嘅啲工作， 冇錯。 咁我因為開頭都話咗佢帶咗成個 portfolio 上嚟， 冇咁誇張，少少。 即係佢而家話俾你聽，咁多嘢都只係佢少少 嘅。係啊，我見到但係你開頭你其中有兩個 collection 係我哋見到係天王巨星級嚟嘅，一個係顧城，一個係林憶蓮， 係啊， 係咯，嗰陣時係一個咩嘅 occasion 嚟㗎？我想問一下。 阿 Sandy 先啦 ，Sandy 嗰個咧其實係我仲係讀緊大學嘅時候嘅事嚟，咁嗰陣時咧，其實就一本嘅時裝雜誌，咁咧就有各嘅project， 咁就叫做 Canto Six， 咁就揾咗六個嘅 artist 同阿 Sandy 去合作，咁原組會喺雜誌嗰度放啦，亦都會喺一個嘅商場一個好大嘅藝術嘅展覽，咁當中其中一個 project 咧就係我老師阿 Julian Lee， 咁就佢就幫阿 Sandy 去拍一個 installations， 咁成件事叫做 Thirteen Layers， 咁就係用咗即係揾咗好好精心去幫佢安排幾套衫，有13層嘅。咁啊 ，Sandy 就係要著呢13個 layers， 再除翻呢13個 layers， 咁就拍咗條 video。咁我當時咧就係做 camman 同埋做 editing 嘅。嗰陣時我未覺得係咁，即係我一直都知道邊個係林憶蓮嘅，永遠都識唱至少還有你嘅。咁但係即係 Sandy， 你不如講真話啦，只有至少還有你， 唔係㗎，寂寞流星群嗰啲咧，私教我識㗎，即係但細個唔會 follow 佢個 part， 即係動態細個。咁但係嗰陣時仲係我知道呢個係咩人，但我覺得我咪又係一個 assignment 咯，我係咁睇嘅，我唔會特別興奮嘅嗰陣時係。咁但係當 on set 嘅時候咧。當佢一行入去我哋嘅 studio 嘅時候咧，成個 studio 係變曬顏色，個氣場係唔同咗。 哇！ 然之後佢一頻一笑啦，佢講嘢唔係好 loud 嗰啲嚟噶嘛，好 soft 嘅。佢係好簡單講一兩句嘢。例如我哋阿 Sandy 可以埋位啦。我指甲油未乾，等一等。 哇！佢講完嘅時候，即係。 你係被攝住，你明唔明？即係其實好簡單，即係我哋平時 production 上面會講嘅嘢嚟嘅。咁我就要養翻張隻手，然之後要等佢乾咁。即係哇！呢個係一個天王巨星嘅一個嘅，唔係架子。 我明啊，明。 佢係唔覺意就滲咗呢度嘅氣場出嚟，就哇攝住咗，係咁樣。 哦， 系啊，同埋我哋嗰阵时咧就系要佢着同埋除啦，因为着同埋除都好耐嘅，大概十零分钟至半个钟度。咁我哋嗰阵时个 time slot 佢就净系可以做四次嘅啫，即系着同埋除各四次。咁啊 Julian 呢，即系我老师咧好劲嘅，佢咧就每四次嘅时候咧，一开始第一次就交代讲做啲咩啦，咁然之后咧就要俾唔即系想四个 tick 都唔同嘅，佢甚至有个 tick 就行埋同佢讲 Sandy， 行埋 Sandy 同佢讲话怨妇。兩個字啫，咁然之後咧 ，Sandy 係用咗完全另外一個表達嘅方式去著同埋除。我企喺側邊，因為我係 sell 腳架嘅，咁我冇手震啦，當然。我撳完個就企喺側邊，點解佢可以呢四個 performance 淨係一兩個形容詞，而係完全四個唔同嘅人？嗰個就哇，呢一個係 diva， 你明唔明啊？ 除咗怨婦之外，仲有啲咩形容詞？ 他先一開始嘅時候就係話要係好文靜嘅嗰啲啦，即係類似嘅字眼啦。一個就係好怨婦啦，另一個咧就係好掛念、好思念嘅感覺啦。第四個唔好記得啦就。大概是呢啲咁樣嘅嘢。 譬如我哋自己去嘅時候，我哋就係、 是、唔、 我掛念咪會變怨婦咯。 係啦，我有咩唔同啊？ 係啊。 我哋 嘅層次就係好流於表面。 你哋呢班凡人。冇办法理解嘅呢啲艺术嘅嘢， 但我睇佢，因为佢有段字自己写咗嘅， 系呢、就是這个呢、這个之前系因为我喺报纸度有专栏嘅，咁然之后嗰阵时趁住阿 Sandy 生，因为 Sandy 同我同一日生日嘅，我到而家都觉得好劲，我都好引以为荣，我同佢嗰日生日，咁所以我就咁啱趁佢同黄生嗰日，我就写咗篇专栏，就记低翻呢一件事。 而佢当时系咪你同阿林忆莲影完呢辑相之后，你就同佢讲，其实我同你同一日生日啦？ 系啊，我同咗佢讲，即系佢继续佢心谂。佢都系你系边个？心入边都唔知道你边个。 所以上面打个回复系，系咩？ 系一小 fans 嘅心态。 心的痣，我总记得。 啦，咁但系郭富城嗰次系一个咩嘅？ 郭富城近期一啲嘅，咁就系、是、另一本杂志，咁、yeah. 然之后咧就佢会宣传佢嘅新嘅电影，咁、所以咧就帮佢就影咗一个嘅杂志嘅封面，咁嗰次咧好简单嘅，因为咧佢系一个。十分專業噶啦，直情係我同佢講咗兩三句，我哋要嘅感覺會係點樣樣、嗯，已經唔需要再溝通。唔係，成成唔係， 我想你翻落去郭富城身上， 你睇咩蒼黎寡佬咧？ 錯曬喺度。咁然之後交低兩三句，咁然之後 on set， 我甚至中間影咗幾張，我依啲 take 出 OK 啦。你需唔需要睇、嗯？因為好多好多啲 artist 咧，俾我望下，有冇個樣得唔得啊？即係會影兩三張就望一望嘅，成程佢都冇望過。 哇！ 佢係完全信任原著，唔需要再去，即係佢好清楚究竟成件事發生緊啲咩嘢，甚至中間有好多位係佢嘅 creative， 例如話佢要揈起件衫，或者可能佢會想跳起，全部都係佢俾我嘅。咁、結果影咗呢輯相係我影過最短嘅45分鐘，佢冇望過個 mon， 我都冇望過，我同佢不停咁插插插插插45分鐘完，咁就可以即係做訪問做其他嘢啦。咁係一個超級快脆嘅經驗嚟嘅，呢個係。 好勁 啊！但係呢個我係手震嘅，我自己係有。即係你諗下，我要 handle 一個天王巨星，側邊仲要唔止係，即係平時我哋 production 可能得三四個人啦。咁、但係嗰次可能有埋唱片公司啦、電影公司啦、雜誌嘅人啦、我自己條 crew 啦，二三十個人圍住我哋兩個人。咁大家其實唔會圍住成成，因為佢做緊動作，咁我就圍住我啦，企正喺我後邊。 哦。 咁但係既然啊，成成都俾到咁大嘅信心我，我都亦都俾翻足夠嘅信心佢，咁所以就即系完咗嘅時候，我啲 crew 都行埋嚟，我都冇見過你影相會唔望個 mon 嘅喎，咁我話佢都唔使望，我做咩事要望咧？我佢能夠可以輸，唔係你哋又嚟啦，你哋又嚟啦，唔 係我哋借影繹到一種角色就係八婆。 即係佢俾到足夠嘅信心我，我亦都會做足功課，要俾翻。同樣嘅嘢佢 哦 ，OK， 但你最 enjoy 嘅會係邊個崗位啊？嗱，你 so far 我哋已經提過啦 ，MV 你有拍過啦， 係 making of 又會有啦，咁然之後雜誌啊，可能係同音樂有關嘅等等嗰啲又有又唔同啦。 你問我嗰個，我唔會覺得佢哋係有太大嘅分別嘅，因為其實我就算係影唱片封套或者去拍 MV 都好啦，我唔同嘅 MV 我嘅處理嘅手法都會唔一樣。我呢一個 MV 可能拍緊 narrative， 下一個可能拍緊 conceptual， 下一 part 可能係啲好 moody 嘅嘢，咁變咗我成個 logistic 或者成個 mindset 都唔一樣。所以你問我，我中意做而家呢一份工，點解 so called 叫做 slash 同一時間會係做咁多唔同嘅身份，無論係拍片又好啊、剪片啊、影相啊咁，因為其實佢全部都係 fall into 同一個 creative 入邊。而我係每一次有新嘅一個 project 嚟嘅時候，我可以做新嘅嘢，去重新做一樣新嘅，因為我係好驚去做啲好悶嘅嘢嚟嘅，所以我由細到大咧，唯一一樣嘢我唔做嘅一個 job 咧，就係結婚相。 哦，因為結婚相有時好 creative 嘅，點解你會諗到著呢套衫嘅？大佬，你泰山咁樣出嚟咩玩法咧？ 因為有啲新人係可能要上一首係咁，我都要照吸。咁但係歌手唔會嘅，歌手每一次都係希望有樣新嘅嘢俾人睇， 即係佢第一次結婚 嘅時候。即係唔係即之前嗰啲人係啲 reference 嗰啲，佢哋就可能會佢巴黎鐵塔上面影好靚，我都要。咁但係歌手係唔會講我都要嘅，每個歌手都係我要新嘅嘢。 但你有冇一個 wish list？ 如果有一日我同到邊一位影到相或者合作做個 project， 咁就正啦咁嗰啲。 有嘅，有啲人都問過我嘅，我話即係當然啦，有啲世界級嗰啲嘅話就唔提啦，即係嗰啲即係周恩來啲唔關我事啊嘛。雖然即係呢啲家㗎，呢啲哇，即係都喺我心入邊嘅，但係唔會有。香港有兩個嘅女歌手，我好想可以同佢哋合作得到嘅。 係天后級定係新進 一個係天后級，第二個係我覺得啦，係準天后級。天后級係鄭秀文，因為佢由細到大，即係好衰啊呢句，但真係由細睇住佢，然之後我好中意佢所有嘅唔同嘅形象啊，唔同嘅嘢。而第二個準天后咧就係啱啱出碟嘅移民。我好欣賞佢， 有趣喎、 啊！因為我又係嗰啲，因為我又係細細個，唔係at 17開始嘅。 所有嗰啲你嘅 wish 啦， 而家啲咧全部都係細細個聽你大 嘅。呢個訪問真係做死我，唔係因為佢係一個喺音樂上面。 34問啦佢， 唔係因為佢喺音樂上面嘅類型係好好特別啊。 佢係好多唔同嘅歌種都可以能夠 carry 得到。佢前排首破嚟個 MV 就係哇，靚到一個點！即係我話，如果有一日我可以同一個咁厲害嘅人去合作嘅話就好啦。呢個係我嘅 fantasy 嚟嘅呢個。 但係有趣喎，即係譬如咧，我開頭以為如果你想係因為攝影啊嘛，講 係 我以為佢會可能係由佢嘅形象啊等等嗰啲。但譬如葉文，佢係因為不嬲佢都幾係一個統一嘅形象㗎，即係你見佢，即係佢又唔會特別好 fancy， 佢係有型。simple 系 啦 ，casual 简单 系啦，简单嗰种嘅 elegance 嚟噶嘛，佢系有 系 咯，所以我就有趣，佢系由阿林依文嘅音乐，然之后 inspire 到你想同佢有呢一个嘅 嗱。如果我系因为佢个形象而想同佢一样嘅话，我就去做婚纱摄影咯。头先所讲，即系例如话假设我之前 我想听林依文嘅婚纱， 唔系又错啦，错晒啊你哋。唔系之前我帮 CL Star 影 Painful Revelations 嘅时候，其实就系话。如果我拍他四個的時候都是用他們乖乖仔的樣子，那為什麼要找我拍先？這個我老師跟我說的就是既然都已經有他的東西，為什麼你還要拍先？所以那時候的輯相我就刻意要給一個全新的形象他們。如果你給一個是他的形象，我可以提供他第二個形象給大家認識，那這個才是有趣的地方嘛。 你沒有掌聲，不會吐息，不见忧伤，不勉强收息，无意亲昵，只替我步步设想。软弱怕事的我明白，人是梦一场，你似初音浮屠，轻于鸿毛，虚空似于妄想。是个空壳，得袅袅声音，朝朝暮暮反照我的心，言语仿佛透露真相。如色中疗伤，需借助阳光的营养，永没法仰望你，靠近你，你从来是屏幕幻变。我心已死，一千个太阳燃亮我悲伤，怎可回避？然后痛，痛到极自然麻木，至死不再信道理。我幸运得到你带来甜蜜与酸苦的清凉空气，幽暗里制造。浪漫和神奇，空想之中的我与你是缘是美。 喂，咁嗱，而家啦，嗱，我哋头先讲咗好多咧，就系同嗰啲歌手嘅合作啦。我哋都好似系即系歌手会帮个歌手影相咁样。 系啊。 但系调翻转咧，佢一个经验咧，就系反而系你嘅相又可能 inspire 到翻。都 系 同你合作开嘅老主顾啦， 系又系佢， 又系陈建安， 反而令到佢可能系佢嘅 performance 又会有影响到。 系，因为我觉得喺艺术上面最有趣系因为可以大家互相去影响。咁然之后佢之前有一次同我倾开偈，咁其实系咪之前咪话影到三点几嘅？咁嗰阵时咧个辑相其中有一个嘅造型咧系黑白嘅，咁然之后喷下烟，好似好恶魔、好 evil 嘅感觉。 系， 咁然之后咧咁啊隔咗一排，咁啊佢哋就出四子嗰阵时就出一只碟叫《生与死》。 系。 咁佢即係同名嘅嗰隻歌《生與死》咧，咁中間佢就安仔就錄完歌同我講，佢就話啦，佢中間去到後段嘅時候咧，佢要唱嗰句歌詞，但係佢噏唔出，即係唔知個感覺會點樣樣。咁但係喺錄音室入邊又唔知點算。咁嗰陣時咧，佢就開咗我幫佢影嘅嗰一輯相，即係呢一輯相，佢就望住呢一張相，然之後就唱咗嗰句 《天色一番念》， 係啊， 無時無日亦會閃電嗰句。 係。閃電呼呼咁樣嘅，佢呼咗上去嘅，即係佢有一個唔係直接唱出嚟，而係有一個再入得到入啲嘅一個嘅 emotion 喺入邊。咁佢就同我講話，其實係因為你嘅相，我先至會唱得到呢一句。咁而最有趣嘅地方係咧，佢同我講呢件事之前咧，我聽嗰隻碟，我同佢就哇，你呢一句都幾 OK 嘅喎。我同我講咗先嘅，即係就係啊，係因為你嗰張相啊，就話乜講啊，即係原來係佢即係 inspire 到我去做我嘅相，然之後我嘅相就 inspire。巴翻佢點樣去唱呢首歌， 係一個成就嚟嘅，同埋我覺得 係啊，解鎖成就解鎖，唔係有我發覺原來同行都有唔少嘅人都有呢類型嘅 情況嘅，即係可能係一個嘅 designer 同個歌手將佢設計個唱片封套，中間原來就會因為你嘅設計又會改一改入邊嘅，可能係 tracklist 上面嘅嘢啦，編排 arrangement 又會改啲，即係原來喺呢個 industry 入邊係 keep 住都有呢啲咁樣嘅火花，係，係啦，但係可能收得太埋，大家都冇攞出嚟講。 嗱，因為而家咧，即係個個都係攝影師嚟 㗎， 因為我哋而家係一個影相同拍片嘅年代嚟，咁即係好多人都覺得，我影得幾好啊，影得幾好啊。但係譬如以你嘅經驗或者你嘅身份嚟計啦，咁你覺得係點樣一個好嘅攝影師咧？ 有好多人會以為攝影師係撳一個掣，而 which is 係大家平時揸開電話影相嘅 practice 嚟嘅、 嗯。 但係呢一個係錯嘅，即係呢個係技工嚟嘅啫。如果你淨係識得撳掣或者 set 盞燈，全部係技工嚟嘅。點樣能夠令到你變成一個係有 creative 嘅攝影師？就係、是、你識點樣去 arrange 呢一件事。喺鏡頭入邊個框框入邊出現嘅所有嘢都關呢個攝影師事嘅。咁、 嗯、 所以如果呢個一個 mood 唔係在狀態嘅話咧，攝影師要令到佢喺個 mood 入邊，有啲似電影嘅 director 就係、是、你要企後一步睇曬成個 whole picture，、 嗯、 究竟你成輯相嘅前後左右啦，例如話十張相係咪十張相有唔同嘅層次啦，張相點樣用啊？之前所講都能夠褪後。嘅時候咧，能夠 control 到呢一班技工去做呢一件事，你先至係一個真正嘅攝影師，我會覺得。 O、okay, K， 所以佢近排又已經邁向緊電影嗰方面，又參與緊多啲。 係啊， 近排又就做緊兩套電影嘅劇照。 嗯， 係啦。 O、okay, K， 我成日好想好奇，即係臨尾嘅時候，劇照咧係即係佢拍緊嘅時候影啊，定係之後坐翻個 pose 出嚟影 啊？大部分嘅情況之下都係要現場即刻影嘅，因為佢哋有好多。感情戲，例如話喊曬咁，你好難叫佢自己企，喂企埋呢邊喊俾我，唔make sense噶嘛。咁所以影劇就有另外一個嘅模式，因為你冇 take two。咁當然有啲時候會真係好似大家講，不如喺周邊一個 post 都有嘅，咁都需要呢啲咁樣嘅相嘅。咁但係唔係好多，大部分都係直接做 capture。 OK， 咁佢個 priority 就係、是、咁佢影咗電影嘅攝影師啦，咁你係劇照嘅攝影師啦，咁你企佢隔離咁樣噶。 問 呢個問題好濕細啊！ 同埋最緊要就係我頭先第一刻諗到嘅事情，咁你會唔會試過俾攝影師話：喂，你阿姐你穿咗咁樣？ 有經常，因為我係一個好 aggressive 嘅攝影師嚟嘅，咁我係唔會企喺個 camman 隔離，因為太多人啦 ，camman 前後左右，咁我就企另一個角度。咁有啲時候咧，當個一開始嘅時候冇穿嘅，但係當個 camman 喐嘅時候就又係你啊穿咗啦，因為我係嗰啲話：喂唔得，我要行前啲影得到嗰個 moment， 我好想要嗰個 moment， 但我就會又係你啊。到第三次嘅時候，得啦，我知係我啦，我就會走開啦咁。有呢啲咁樣嘅嘢嘅， 慢慢學咯。 太心急啊！你啲 我哋可以睇下電影入邊有冇漏剪咗佢，我喺入邊發現到佢嘅彩蛋。 好專業嘅我哋電影，好專業的。 喂，咁啊，所以嗱，嚟緊又有一啲，即係嗱，而家我哋緊講咗好多係阿星有合作過嘅 project 啦。咁緊講過有啲係電影上面嘅嘢啦。咁嚟緊睇下會唔會仲有一啲係音樂上面合作，又會再見到啦。 有嘅，未講得個詳情，不過之後嘅話就有個歌手嘅唱片封套同埋 MV 都而家密落緊鼓進行當中啦。 OK， 咁啊，到時嘅時候就留意一下喺個 credit 度，你係落邊個星啊？ 聲音個聲， 聲音個聲，係咁你喺嗰啲 credit 睇下嗰啲攝影嗰啲嚇，見到佢你就知道，哦係佢影嘅，咁樣啦。咁呢個時候你哋繼續翻去 J 啊陳建安練個健身室先啦。今日多謝阿星 ，thank you。 高中你開過一家廉價左帶和我通處遊，出蘇格冰到餐店和我花去零碎的報酬，你過路像又喝淡酒，初識女生拍拖要煩你車我陪我翻轉頭，心焦慮想發癲，我們再開往遙遠的山頭，仰望外太空共策劃來年要去到高山開個唱吧，你要當身邊吉他手，世界上有邊一個與我一起同做大細路，到八十歲都跟我爆記飛車胡亂地跳舞，要是我極忘亂到似就快控制命數，你的家長在守候一個直道，今天我跟你仿似無法可以如昨天鬥傻，揸一架寶馬的你還要看顧兒女跟老婆，但你內裏尚有段火 城市你无法可以无视我急觉，偷手压出去跟我转一口气，车厢中共坐，喝着罐啤酒，又看着你飞车，那首青春香气播着，唱到天荒不会生疏。世界上有边一个与我一起同做大细路，到八十岁都跟我百几飞车胡乱地跳舞，我的样是神就到，要是你未曾认老，昨日加唱步前七那家伙请即刻到，我的劣根几不雅，你都奉陪吧，无去路照样继续闯啊，世界上有边一个与我一起同做大细路，到八十岁都当个爆粗兵，有防热被控诉，要是我极亡命道，只就快控住命数，你亦加着步前七在手后一个直告。 四分钟之前咧，揾嚟有周国贤嘅呢首嘅作品，作品嘅名称咧叫做《前七》嘅。咁啊，嚟紧阿星咧就系同佢合作嗰度嘅剧组嘅电影咧，就系呢一套佢有份演出嘅电影嚟噶。 真实、专业、负责任嘅态度，立即停止传播不实消息。公署发声明重申，香港是中国的香港，香港事务纯属中国内政，不管香港局势怎样变化，中国政府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决心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方针的决心坚定不移，反对任何外部势力干涉香港事务的决心坚定不移。路透社报道又说，为了加强管控香港反修例事件引发的动荡，中央在深圳紫荆山庄设立危机管理中心，负责协调和监督香港的局势。国家主席习近平每日都会从深圳紫荆山庄收到有关香港的书面简报。阿尔巴尼亚发生 6.4 级地震，至少两个人死亡，150人受伤，有房屋倒塌。美国地质勘探局话，震央位于首都地拉那西北大约30公里，深度大约20公里。整个阿尔巴尼亚海岸都感受到震动，大批民众跑到街上暂避，又报告寓所墙壁出现裂痕。当地军方话，一个50岁的男人由单位跳落去逃生的时候跌死，另一个人被倒冧的瓦砾压死，救援人员加紧搜救其他被困的民众。当地传媒话，地拉那以西一间餐厅被摧毁，军人协助搜救。在北部，由于输电站受损，至少3座大厦电力中断。天气方面，一股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华南沿岸地区。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天气预测系大致多云，有一两阵微雨，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离岸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四和星期五早上较凉。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现在的气温是22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系报26,939点，跌53点，总成交金额828亿3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07点，升5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677点，升50点。跟住系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阿里巴巴新上市系报187.7，腾讯控股336.2，跌2.6；美团点评100.8，系升咗2.5；雅高控股系报5.1，系跌咗1毫；友邦保险79.4，跌咗7毫；中国平安91.1。是升2毫，盈富基金27.1，跌5仙，建设银行6.39，跌1仙，中国移动61.5，跌4.5，工商银行5.76，是升2仙。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28，英镑10.08，瑞士法郎7.845，澳元5.306，加元5.882，新西兰元5.025，欧元8.6233。每百日元兑港元7.186，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9.873。 日经平均指数报23,373点，升80点。港金现价报13,580元，跌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55.15美元，卖出145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先讲机场快线，由晚上11:30开始，机场快线只会提供来回机场和香港站的服务。到时11:30开始，晚上11:30开始，中途就不停九龙站、青衣站和博览馆站。而九龙站的市区预办登机服务将会在晚上的10:30开始就暂停了。香港站的市区预办登机服务就维持正常。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仍然封闭，坚拿道天桥去湾仔交汇处方向龙尾在桥面灯位，东区海底隧道就仍然相当之挤塞，港岛过去九龙东行的龙尾在铜锣湾消防局，西行龙尾在太古城，九龙入口龙尾就在观塘绕道过了丽业街。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跟着维园落桥位那段车多挤塞，龙尾过了海丰园。而在九龙方面，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跟着裕民坊那段都是车多挤塞的，龙尾接近上怡道。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跟着茶果岭道一段都是比较车多繁忙，影响到将军澳道下行落去鲤鱼门道有少少车龙，龙尾在观塘纪律部队宿舍对开。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最后卫生署提提你，职业司机通常都不够运动的，可以争取在小休的时间做下伸展运动，喐一喐咁就会健康啲。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第四十二届十大中文金曲， 最佳进步奖 入围歌手排名不分先后，周国贤、 Color、 林欣彤、 石咏丽、Suki S、 黄燕、 许靖允、 福子乔、 BOP 天堂鸟、陈建安。 这宇宙，这种心情根本虚构。 留意星期五下午3:00，香港电台第二台《骚动音乐最佳进步奖》巡礼，第42届十大中文金曲。 超市买餸啊，清单记得带，买嘢食时要睇住啊，唔好乱咁买。屋企煮饭份量要谂清楚，食唔晒唔好煮咁多，清碟就个个笑呵呵。食正餸记住包好算好，注意食用限期。米做大晒鬼， 厨余减一成，米做大晒鬼啊！识食为香港。 嚟到下昼4:11，一阵间咧，苏动音乐翻嚟，连线去北京，认识一位好有型嘅女歌手啊！ 你对我说你很累，里面坐下或去睡，承认我们的身躯。看见到处正淌泪，才明白我们生于废墟。喊过的似痕泪，淋过的青春很似雨水。我会想变成谁，而你却不想记得大一岁。云荡过春风吹，春风吹，吹散了负累。时代下吻吻你，几多粉碎，愿你不碎。 成雨过天黑黑，天光光，分散再共聚，为你的心碎而心碎，但渴望散在天空会不碎。夜静归眠，今晚道路未知断，涂上我们醉的醉呼号，看见到处正淌亮，才炫耀我们死于废墟。再有千次行雷，还在得青春千串雨水，想变成谁，而你却不想记得大一岁。云荡过春风吹，春风吹，吹散了负累，时代下吻吻你，记得粉碎，愿你不碎。成雨过天黑黑，天光光，分散再共聚，为你的心碎而心碎，但渴望散在天空会不碎。如你未睡，陪我一步步做回人类，或有谁背弃我们而去，来挽手一起走向故居。成败并没什么根据，就用每一日伴来根据，同在世界塔下里见证我们继续，不碎也是万岁。云荡过春风吹，春风吹，吹散了负累，时代下吻吻你，几多粉碎，愿你不碎。成雨过天黑黑，天光光，分散再共聚，盛世的奇迹如明星，伴渴望散在天空会不碎，永不碎。我不想，你不想。 简直有 Era 的作品，歌曲名称《我们不碎》。 骚动华语乐坛，今日同我哋连线嘅地方系北京。 骚动音乐华语音乐连线，今日系去北京嘅，咁但系咧。三石都仲系喺美国噶吓，所以欢迎喺美国嘅三石先。先生你好， 哦，大家好，大家好，在美国两周，又在美国， 系啊，喺美国。喂，我又想问一下三石啊，因为我都知道其实三石因为工作嘅关系成日周围飞嘅，咁今次算喺美国停留咗一个比较长少少嘅时间，你会唔会好挂住北京啲乜嘢噶？ 火锅，美国没有好吃的火锅，我每次就是出国再回。北京总是第一顿一定是火锅。 嗯，所以大家都知道点解我可以同三石咧，即系做到连线，做到朋友啦。其中一样嘢就系我哋对于饮食嘅关怀同埋嗰个方向系非常之明确噶，就系、是、打边炉。我最挂住嘅就系打边炉。好啦好啦，打边炉之后咧，认真讲翻歌曲嘅作品啦。咁今日咧，三石想同我哋介绍咧，都系内地，我觉得好似争议性都强少少嘅，因为女 rapper 嚟嘅，系咪啊？ 对。争议性还好哎，我觉得其实大家喜欢他的居多。 嗯， 因为也是之前中国有嘻哈节目里面他出来的。 嗯， 在那个第一届的中国有嘻哈，然后他是四强当中唯一的一个女 rapper， 其他全都是男生。 嗯， 对，然后呢他又属于长相还蛮好看，而且年纪很轻的那种。哎，其实今年也不年轻啊，他今年就已经24岁了。但是比赛的时候是还蛮年轻的， 24岁不算老啊，我想讲，他比赛的时候得21岁啦，所以即系而家睇落24岁好像很大年纪咁。好啦，我哋唔好暂断歌名，俾佢讲翻先。今日介绍呢个就系咧，之前参加咧即系中国有嘻哈嘅呢个女歌手啦，佢叫做娃娃。选择头疼，这里好心情，这才是油门，女王的心意。 对眼的星星，时尚的基因搭配什么看我的心情，你可以亲吻我的戒指，但不能碰我皇冠，我一天当中只有梳妆打扮，时态混乱，穿我的新衣，希望每一天有不同的惊喜，穿我的新衣，从来不敷衍，让伴你惊喜，穿我的新衣，希望每一天有不同的惊喜，穿我的新衣，从来不敷衍，让伴你惊喜。 三隻介紹一下先，即係點解會特別留意到佢呢？ 其實我是因為由於之前沒有很喜歡他，所以這次新專輯出來反而更加shock 到我。對，因為之前也不是討厭，只是之前覺得是沒有那麼的留意。對對對。 但係今次出翻嚟之後，隻新嘅專輯就覺得好咗好多。邊方面俾到啲驚喜你啊？ 我覺得一個就是他的那個狀態，一個是狀態，因為他這次其實比較沒有再走那個 hip hop 的路線了，就是他去以一個比较节奏感很重的流行女歌手这样的一个状态来做，所以专辑它就叫做毛眼，其实是它本来的名字，而没有再沿用爸爸这一个符号。一个是改变，然后另外一个方面就是我觉得，因为我虽然大他大概快十岁，但是他里面讲的很多歌词内容，就是工作中的压力、生活中的烦恼，或者是跟朋友相处的一些人之常情，我觉得都是我可以听完以后比较有共鸣的歌词内容，比较能理解他。 三岁对于年纪嘅嘢真系好坦白，我头先话自己大个啊，花花十岁啦，咁但系咧即系听完佢新嘅专辑当中，佢都喺度揾到共鸣，咁于是乎佢对佢即系个好感度都即系直线就上升啦，咁样。咁但系头先都话其实因为今次呢张新专辑咧，花花反而放弃咗用一个比较 hip hop 啊或者 rapper 嘅形象出现。问一下点解会呢个改变？系咪其实做 rapper 都真系？难啲，即系喺主流嘅音乐市场当中，即系杀出条血路啦。我哋话， 就是在国内的话，其实还是流行音乐 pop 是最受欢迎的。然后唱 rap 的话，多少可能我觉得题材会有局限的时候。唱 rap 的话，题材会有局限，但是如果唱 pop 的话，可能题材会更多元，你可以创作更多的方向。我觉得可能是出于这个原因。 OK， 系咪即系讲紧歌词嘅一啲内容啊？即系我哋成日话可能即系当你做一个 rapper 嘅时候，可能嗰个内容，即系尤其是歌词嘅内容，有啲批判性、深度咁样呢啲。咁但系其实佢可能未必有想创作呢个方向嘅啲内容。 对，而且可能是为了未来可以发展得更好、更长远。 乘风破浪，你可以继续装模作样，把这首循环播放，在天空出现一段七彩波浪。看我们事业做得大，说你们想说却不敢说的话。你知道掀起的风暴有多可怕，绝对不只是 all the way， 还继续吐得炸。从白天到黑夜，我行走在雾里，没什么大不了，你该看清自己。背后的闲言碎语，没时间在乎你，快要来不及，我打破那些质疑。我就是要做我自己才算勇敢，别戴着有色眼镜，别让爱充满，去心中找到能心爱的情感，属于你天生的平凡却不平凡。Be myself, be myself, get up, be myself, be myself, be myself, be myself, be myself, get up, be myself, be myself, be myself, be myself, be myself, be myself, be myself, get up, be myself, be myself, be myself, be myself, be myself, get up, be myself, be myself, be myself. 三姐都同我哋讲话，其实花花佢嗰个形象咧都系比较靓噶喎，咁样咁又问一下，即系三姐对于呢个女歌手，即系公司将佢包装嘅嗰个形象嘅一啲睇法啦。 外在其实还好其实现在女歌手 大家就是酷一点的或者是 fashion 一点的流行啊嘻哈甚至电子啊所有的风格我觉得都能够驾驭。但是主要是曲风上的话其实我觉得嘻哈的东西还是比较打年轻人，但是流行的话有可能会打比较打动年轻人，甚至可能在年纪大一点的，就是他受众群也是更宽广一点。 但系佢冇话转公司，即系因为头先三石讲到话，可能冇咁 hip hop 之后咧，除咗年轻嘅观众之外，都可以吸收好多年纪再大多少少嘅一啲嘅观众啊，即系流行音乐嗰个受众会大少少。咁其实佢系咪转咗唱片公司啊，定系点样啊，都会有影响噶？ 可能唱片公司会希望他可以打更多的人嘛，因为他这次是到签约到了比较国际性的。华纳唱片，对， okay. 所以可能给他做的一个路线，一个全新的路线。 OK， 好啦，咁我哋一齐嚟欣赏下啦呢位内地嘅女 rapper 嘅最新一啲嘅作品。咁当中咧，其实大家可能听到就已经唔再系佢比赛嘅时候啊，21岁非常之年轻嘅时候嗰种嘅不羁啦，嗰种嘅任性啦，嗰种 hip hop 当中嘅嗰种反叛啦，更加多嘅可能贴近咗多少少流行音乐嘅元素。咁再一次多谢喺美国嘅三石啦，希望旅途顺利同埋。尽快翻嚟啦，好唔好啊？好啦，我哋下次再见啦，拜拜， 拜拜，拜拜。 我可以成全你选择放手，别让我原地等候。But 谎言何必，心意不在这里。但我只觉得可惜，只好忘得彻底。一直走边回头，是我最后的温柔。你太过爱自由，也选择对我保留。Don't you worry about me。 你歌手叫花花，这首作品曲的名称叫做 Lie， 说的就是女仔信了男人的大话，终于肯醒了。爱上一些不应该爱的人，其实都可以潇洒一些想着要离开的，选择 Edgar 作品。 两个也太易被骗，你算两个都充满优点，一些假希望霸占，他跟他因你挂牵，拖拖拉拉留在家，差点太可怜。你冷眼看。 作品，歌名称叫做 Two at a Time。 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四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政府宣布早前因为示威活动遭到破坏而封闭超过一个星期的红磡海底隧道，听日清晨五点重开。红隧全部四条行车线所有收费通道可以同步开放，但未能够以信用卡付款，可以使用八达通。所有用紅隧的巴士線聽日可以恢復行駛。被問到警方會不會先到理大清場，政務司司長張建宗表示兩件事沒有關係，當局評估開通紅隧是安全，而安全並不是只限於交通，亦都包括行人安全，強調有信心才會重開，不會冒險。他表示希望理大事件能夠盡快以平和、靈活、溫和的手法平息。另外，管理公司有清洗隧道马路和墙身，亦都检查过抽风系统，空气检测亦都运作正常，督数合乎标准。红隧听日清晨五点重新通车，新巴城巴宣布所有红隧日间路线会由听日头班车起恢复原有服务，通宵路线会在今个星期四头班车恢复服务。浸会大学校长钱大康宣布出年任期届满之后退休，话因为已经到了退休年纪，希望能够退位让贤，强调同近期的政治环境无关。上任四年几的钱大康在发给浸大师生的电邮中形容，在浸大的日子工作充实，是人生中一段难忘的岁月。又说因为社会动荡不安，曾经考虑延期退休，但是遭到家人反对。他说同学、同事和校友在面对分歧的时候表达方式纵使有不同，但是信念相同，目标一致，比浸大人感到自豪。在未来一年仍然有很多未完的工作，期望得到浸大人的支持和鼓励。他又说第六任校长的招聘工作已经开展，会尽最大努力给下任校长能够在良好的基础上带领浸大继续向前发展。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报道指，北京考虑撤换中联办主任王志文。外交部驻港公署发言人表示已经就不实报道向路透社提出严正交涉。 敦促路透社秉持真实、专业、负责任的态度，立即停止传播不实消息。公署发声明重申，香港是中国的香港，香港事务纯属中国内政。不管香港局势如何变化，中国政府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决心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方针的决心坚定不移，反对任何外部势力干涉香港事务的决心坚定不移。路透社报道又说，会为加强管控香港反修例事件引发的动荡，中央在深圳紫荆山庄设立危机管理中心，负责协调和监督香港的局势。国家主席习近平每日都从深圳紫荆山庄收到有关香港的书面简报。天气方面，一股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华南沿岸地区，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微雨。明早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0度，新界再低两三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4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吹强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早上天气较凉。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现在的气温是22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913点，跌79点，总成交金额1330亿4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07点，升5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677点，升50点。跟住系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新上市嘅阿里巴巴系报187.6，腾讯控股335.6系跌咗3.2，美团点评100.8系升2.5，建设银行6.4冇升跌，中国平安91.1系升2毫。友邦保險79.35跌7.5，中國移動61.55跌4毫，順達生物係報29.1升5毫，雅高控股係報5.2跌咗9仙，工商銀行5.76係升2仙。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28，日元108.93，瑞士法郎0.998，澳元0.678，加元1.331，新西蘭元0.642。人民币7.04，英镑对美元1.288，欧元对美元1.102。日经平均指数报23373点，升80点。港金现价报13580蚊，跌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56.8美元，卖出1457.0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同大家跟进啦，较早前西咸道北去观塘方向，近住山谷道对开中线嘅坏车咧，就已经拖走咗啦。咁但系一大车龙咧，都有待消散嘅。西咸道北去观塘方向，近住山谷道啦，中线坏车啱啱拖走咗，咁所以咧呢一段都仲系慢车噶。港铁方面嘅消息啦，大学站咧仍然关闭，咁个别车站嘅出入口咧，亦都需要暂时关闭嘅。除了机场快线之外，港铁各条线路、轻铁和港铁巴士服务将会在夜晚11:30结束。轻铁方面 ,751P 线由706线替代 ,614P 线由614线替代 ,615P 线就由615线替代 ,761P、751、614线都需要改道行驶，其他轻铁路线就维持不变。至于九龙区封路方面，红隧来回方向、康庄道来回方向、漆咸道南来回方向不能够转入去畅运道，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都不能够直入去畅运道。免费渡轮服务方面，路线有两条，包括红磡南渡轮码头至到湾仔公众码头近住金紫荆广场，同埋九龙城码头各公众码头啦，至到湾仔公众码头近住金紫荆广场，服务时间就是直至到夜晚嘅7点钟。

狠吗？我与你同步化，爱下去无悔是吗？换我念挂，早注定对吗？岁月满途风沙，从不怕，同游遍天下，默默抱拥着你情河落花。 先嚟到下昼嘅4:43，我哋有阿啲吴浩康系有句新嘅呢首嘅派台作品，少有嘅，通常佢系唱嗰啲苦情啲嘅嘢啦，今次咧唱一首比较甜啲嘅作品嚟嘅，佢嘅新歌歌名叫做《爱莫怀疑》。咁我哋都听到啦，即系讲嗰种承诺啦，而嗰种承诺系维持一生一世嘅。跟住我哋有林欣彤自己作曲填词嘅呢首嘅新歌。讲嘅咧系一秒， 想你这一秒，因你我心跳，给我多一秒，但离其他只只可跟你抱紧了，我最爱听你心跳，与你每一秒，如何留住这一些美妙？ 有呢首新嘅派台 single， 编曲监制揾嚟有苏道哲，几喜欢成个嗰个嘅气氛嘅。与其话系一种嘅沉醉啦，其实呢首嘅编曲完全展现到嗰种沉溺嘅状态啊！揾嚟有林欣彤呢首嘅新歌，歌名叫做《一秒》，跟住呢首歌都有嗰种沉溺嘅状态嘅。作品名称叫做《漩涡》。 沿着你设计那些曲线，原地转悠转多钟，风眼落圆，细 着我，仍闪闪过，卷起那热吻，背后万尺风波。 亲你，连同人间怎么？ 我爱你，亦是那么多。 来拥抱着我，从我脚尖亲我， 灵魂总算向着洪水跌堕。恋爱在蚕食我， 如地网天。 时间嚟到下昼4:51，嚟到阿婷嘅部分啊！我哋成日都话希望自己对人生嘅理解咧，同埋一啲嘅热情啊，仲系好似小朋友咁，好耐都唔会改变。唔知有几多人可以做得到啦？我谂系因为好少人可以做得到，于是好多人将呢啲希望咧摆咗落歌入边啊。 像孩子那样哭着闹着。像大人那样安静沉稳的，活得高亢低落，高亢低落，有个沙漏在心中荡漾。默许时间让皱纹蔓延了，对在意的事手也握紧了。不言的过结果，可我可有，不是命运。是我最深爱的时间啊，来吧，再重来一次，我都会没有问题。 一首去年在台湾很红的作品，来自阿姨梁子基的创作，歌曲名称叫做 Forever Young。 小婴儿那样哭着闹着，我哄她说你该变成信徒，安静活着，为爱情合照，因为灵魂追着活着，水平留恋着，为遗恨一束秒上过程，为一刀一剑折成了永恒。我不知不觉，不知不觉好我的模样，是你的模样。哦，时间 作品，歌曲名称叫做 Forever Young。 歌曲当中讲到那种好像没有明天那样活着，可能很多人当心爱一个人的时候都是这样豁得出去的。跟着听新歌，来自白安最新 EP 当中的这首作品，歌曲名称叫做不爱无爱，就是讲我爱的人不爱我的故事。 为你，我付出了所有，放下我的坚持，想把时间给你。为你，我抛下了自我。 嘅唔爱你嘅时候可以点算呢？当你好似个小朋友深爱对方嘅时候， 你会好似呢首歌讲到咁，完全唔介意呢件事嘅，依然好似信徒咁虔诚地爱着对方。 我付出了所有，若你眼泪是雨，我任性大海。写曾经的誓言。